过生日最开心的事情当然就是开生日派对了。虽然生日贺卡很漂亮，收到礼物也不错，不过只有生日派对那才是最带劲儿的。生日先生太喜欢生日派对了，你瞧他时时刻刻都戴着头上那顶派对帽子，彩色的帽子还飘着彩带，哦，让人感觉真不错。生日先生特别擅长办生日派对，他要给每个认识的人都办一场生日派对，谁也不例外。就在三个星期之前，他为贪吃先生策划了一场生日派对，而且是有两个生日蛋糕的派对哦。两个蛋糕都是巧克力的，上面还插着一根蜡烛，哦，还放了红樱桃呢。其中的一个蛋糕分给参加生日派对的客人们，另外一个蛋糕，当然是归贪吃先生一个人吃喽。 太好吃了，呵呵，谢谢。 生日先生还给荒唐先生办了一场傻帽派对，因为荒唐先生实在是太傻帽了。给颤抖先生办的那场派对上没有气球，一个气球也没有，那是因为颤抖先生害怕气球，吓死我了。瞧他浑身都在发抖，所以千万不能给颤抖先生气球。就在这周，生日先生为快乐先生也办了一场欢乐派对，他邀请了快乐先生所有的朋友，有阳光小姐、滑稽先生、幸运小姐，还有莽撞先生。生日先生放飞了好多好多的气球，还挂出了一条大大的标语，上面写着快乐先生生日快乐。派对上的游戏真是又多又好玩，每个人都玩得非常非常非常开心。在派对的游戏当中，幸运小姐玩传包裹的游戏获胜了，接下来她在钉驴尾巴的游戏当中又赢了。看来幸运小姐还真是够幸运的，就跟她的名字一样。接下来是抢椅子的游戏，不过这个游戏到底是谁赢了大家都说不清楚，因为莽撞先生太莽撞了，不停地把椅子撞倒。乒乓， 对不起，我又撞倒了。 乒乓， 还是我。 等游戏一结束，生日先生就捧出一个大大的蛋糕，快乐先生笑得别提多灿烂了，他一口气就吹灭了所有的蜡烛。然后大家一起美美地分享了这个蛋糕，他们还吃了果酱三明治、果冻还有冰淇淋，每个人都过得非常开心。等派对结束了，快乐先生来向生日先生道谢。 千万别忘了，下星期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生日哦。 快乐先生说完，还向生日先生眨了眨眼睛，然后就离开了。特别的生日。在回家的路上，生日先生使劲地想啊想啊，哎呀，绞尽脑汁地想，脑袋都快想疼了，拼命地想。 哦，我真想知道快乐先生说的到底是谁的生日啊。 可是不管生日先生怎么使劲想，他就是想不起来，一点儿也想不明白。 一到家，他就查看他的记事本， 可是上面没有写下星期谁过生日啊。 我想快乐先生一定是弄错了吧。 生日先生一边安慰着自己，一边上床睡觉了。 等到了第二天， 生日先生出门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一些消息， 好像这些消息的意思是真的会有一场非常重要的生日派对就要在下个星期举办了。 比如说他在路上碰到了丹心先生， 担心先生好像正在担心一件事情， 他一边走一边挠着头上的头发。 天哪天哪，下周我到底该买什么样的礼物呢？我太担心了，这真是让人发愁，我怎么办怎么办呢？ 生日先生还无意中听到健忘先生也在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话呢。 哎呀，千万别忘记下个星期的派对，千万别忘记下个星期的派对，千万别忘记下个星期的派对，别忘记别忘记别忘记。 健忘先生就怕自己忘事情，所以他一遍一遍地说，一遍一遍地说，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不过健忘先生真是太容易忘事情了， 他说着说着就真的忘了。 千万别忘记，别忘记什么来着？ 幸好他在手心上写下了那两个字。 看看手心。哦，对，派对，千万别忘记下个星期的派对，千万别忘记下个星期的派对。 等健忘先生走远了， 可怜的生日先生开始担心了。 有人要过生日，还要举办一场生日派对，我怎么完全记不起来呢？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哦，不不不，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于是，到了第二天，生日先生决定要去找快乐先生问一问。生日先生很坦白地说， 我实在不知道大家都在说的到底是谁的生日。 可是快乐先生听了这话却比平常笑得更灿烂了。 如果你下个星期二下午3点钟过来，我就会告诉你是谁过生日了。 就这样，生日先生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下个星期二。 生日先生太好奇了，到底是谁的生日呢？谁的生日呢？ 现在就连讲故事的小群姐姐我也很好奇了。哎，小朋友，你猜到是给谁过生日了吗？别着急，听我接着往下讲。就在3点钟的时候，生日先生准时地赶到了快乐先生家。 当当当当当当，生日先生敲门。 快乐先生一打开门，生日先生就问， 现在你得告诉我了，到底是谁的生日？ 快乐先生高兴地咧开了嘴， 当然啦，那就是你的生日啊。 哇，屋子里站满了生日先生的朋友，所有的朋友都来了。 大家看到生日先生一进门，就一起喊了起来， 嘿，生日快乐，生日先生。 原来这是给生 日先生举办的生日派对呀，大家早就偷偷地准备好了。生日先生非常感动，非常开心，不过他也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脸羞得通红通红的。他走进屋里对大家说， 谢谢朋友们，不过我可真是太傻了。 祝你生日快乐。 这个不好。祝你生日快乐。听起来太像兔子了。换一个，换一个。 祝你生日快乐。 美声实在不是我最善 的。我好想再活500年。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呢？ 我好想再活500年。 好像有人说他想再活500年。哼，不管他了，继续练吧。 小金姐姐。 啊，塔尔多，你在家呀？ 我在。 啊，我还以为你出去找他们踢足球了呢。 我想到一件事情。 啊，你怎么满脸都是湿的？ 不要再提伤心事了。 伤心事？你有什么伤心事啊？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等等，什么？什么？哎呀，坏了，我忘记了。 没关系，你最好忘记。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一次少一次。 那太好了，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准备我的歌唱比赛，我竟然忘了你的生日了。 不要过了，我已经3岁半了，每半年过一次生日。哎，不对，应该是每一年过一次生日。 你是每个月过一次生日，每个月你都要过一次生日，每个月我都得给你唱一次生日歌，买一次胡萝卜生日蛋糕，还要给你送一次礼物。你难道觉得这还不够吗？ 太够了，以后给我少点过吧，我真怕自己老去了，再也回不来了。 唐耳朵，你才3岁半，你就怕自己老了？我已经不是，我已经比你大很多了，我都不怕自己老。 哦，那也就是说，人是越活越年轻了，是吗？ 当然不是。 那你怎么还那么乐观呢？你就不怕你明天长出了白胡子？牙都掉光了，眼睛看不清，背也驼了，腰也弯了。手还抽抽呢。 我每过一次生日就少一次，我就变得更老。 那我教你唱首歌吧。 什么歌？ 你真想再活500年吗？好吧。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的同学团团问了呱呱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的小妹妹总是整天哭个不停。呱呱听了毫不犹豫地对着团团解释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要是你也没有牙齿，没有头发，又不会走路，不会讲话，连大小便都要家人帮忙，你也会整天哭个不停的。 天，妈妈在呱呱的书包里看到了呱呱在课堂上的作业本儿，打开一看，傻眼了。上边是老师让呱呱做的造句题，题目是这么写的：一边一边，呱呱写， 他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 只见老师的评语是：呱呱，他到底要脱还是穿呢？今天呱呱放学回家，一进门就对妈妈说： 妈妈，我们学热胀冷缩了。 哦，那你知道什么叫热胀冷缩吗？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知道，就是遇热变大，遇冷变小呗。对了，妈妈，我终于知道了，夏天热，所以放假时间长，冬天冷，所以放假时间短。 妈妈问呱呱：小呱，你能说出来一加一等于几吗？呱呱只顾吃饭，随口说了一句： 不知道。 你这真是饭桶啊。我跟你加起来，咱们啊，你和我加起来是多少呢？ 两个饭桶。 爸爸对呱呱说：瓶子里边装的是辣椒粉，是你妈妈煮菜的时候调味用的，你要是打破瓶子，我就要把那个辣椒粉撒到你舌头上啊，乱动东西算是对你的惩罚。 爸爸，要是我打破了果酱瓶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中科院幼儿园的张逸轩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乌龟找朋友。 小乌龟找朋友，慢慢悠悠河边走，他嫌小猴太调皮，又嫌河马样子丑，他嫌青蛙呱呱叫，又嫌螃蟹横着走，挑来挑去没朋友，自己缩回壳里去。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乌龟找朋友。小乌龟找朋友，慢慢悠悠河边走，他嫌小猴太调皮，又嫌河马样子丑，他嫌青蛙呱呱叫，又嫌螃蟹横着走，挑来挑去没朋友，自己缩回壳里去。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有听听糖耳朵。